现经典。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让古典融入现代，让音乐融入生活。古典也流行，也流行。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I miei occhi su di te, solo respiro questo incanto, frammento di passione che sussurra come il vento, il tuo sorriso come il mio, di certo sa ingannare il pianto, affascinato sono io.Miraggio di bel canto è come un sogno fra di noi l'attesa accende il sentimento la luna ci sorprende poi e finalmente accanto accanto se tu sei con me. 如此深情但又不乏激昂，这也是他唱歌的特色。欢迎收听古典也流行，我是你的好朋友古月。一开始我们听到这首曲子来自帕罗蒂所演唱的来自他家乡的歌， Hey! con me, d'amore io vivrò, d'amore tu vivrai, se vorrai me. I love the classics. 我刚才说这首歌来自帕瓦罗蒂家乡的歌，其实不如这样说吧，在这首曲子当中进行了很多的改编，改编后的名字叫做《你会和我在一起》，音乐中也有很多的古典歌剧的演唱方式，美声的演唱方式，加上跨界的一些改编，比方说刚才出现的中间的那一段有点小小的巴洛克音乐风格。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因为刚刚过完端午节，所以呢让我们整理一下情绪，再度重新出发，再加上在这个热情的夏日，那大家呢在一边的，我觉得最近的夏日很美好，是不是？很多朋友虽然熬夜看球比较疲倦，但是还是很快乐的，所以一边我让大家整理一下情绪，一边还要大家工作和学习，所以打起精神来。 The Dutch in old Amsterdam do it, not to mention the Finns, folks in Siam do it. I think Siamese twins are romantic sponges, they say, do it. Oysters down in Oyster Bay do it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Cold Cape Cod clams, against their wish, do it. Even lazy jellyfish, do it. Well, let's do it, let's fall in love. Electric eelsThough it shocks them, I know. Why ask if Shad do it? A way to bring me shadow in shallow shoals. English souls do it. Goldfish in the privacy of bowls do it. Do da do da do da do da do da do da do da. Hey, let's fall in love. 刚才那首曲子呢就要叫做 Let's do it.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给大家带来各种各样的音乐。今天的感觉好像是星期一，但是其实昨天是周一，端午节的正日子。而今天过完周一，感觉这星期好像短暂了很多，一下就到了周二。而周二的时候，经常古典流行，我给你带来的是一种音乐的风景。因为我也在周二的时候，或者经常跟大家说，音乐让我们远走高飞。这首曲子叫做《Shades of Light》。今天都在哪儿来聆听古典流行呢？哎，我看到会飞的老马说了，在天津的滨海新区用手机 APP 来听节目，天道，哎，那么你听音乐的时候，你觉得眼前的风景和此刻的音乐结合得好吗？也看到了很多朋友来签到，怪呆虫说意大利的王子们永远都这么多情，你是指意大利的球星们吗？还是指老帕呢？情绪飘然就说了，刚才老帕嘹亮洋溢的歌声在耳边回荡。 时候如此的神奇，就像这首曲子叫光的碎片，你可以感觉到很明亮的部分，即使你捂住眼睛，那灿烂的光也通过手指照耀下来，这就是光的碎片，也是音乐带来的如此不同的色彩。感受到了吗？刚才的那一首有着电子牛一直推荐的音乐叫做光的碎片，是灿烂的，而这一首却是有着旧时光的优雅，有一种泛黄的美好回忆。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舒伯特的钢琴三重奏。舒伯特十分热衷于谱写室内乐作品，在他短暂的生命当中写下了大量脍炙人口的室内乐作品，其中共写下了两部钢琴三重奏，而这首钢琴弦乐三重奏它的作品编号是第898，为第一首，写于1827年。当时舒伯特的这首降 B 大调钢琴三重奏是在贝多芬去世同一年创作的，而这一首与贝多芬的最后一首钢琴三重奏同样也是降 B 大调，作品97号，不仅用了同一个调性，而且在篇幅和规模上也是类似的。但是舒伯特并不是模仿，他在这首作品中展现了他独特成熟的创作手法，可以说在某种角度上这种创作手法 已经和贝多芬完全不同，超越了那个时代，已经从古典乐派进一步向前发展了。他的精神已经是明显的浪漫乐派的开端了。这种表现，舒伯特更加抒情、歌唱型。听过了前几首曲子以后，感觉我们是沸腾的，但一听到舒伯特的这首钢琴三重奏，感觉心一下子就静了下来。秀杰说了，沉浸在这样舒缓婉转的乐声当中。葛大虫也说，能写出这样曲调的人，写个夜曲、即兴曲也会很棒的。舒伯特有啊，他的即兴曲是多么美好。而其实在后来，舒曼同样是一位作曲家，我们知道他也是一位评论家。舒曼在评论舒伯特的这首作品的时候，如此描绘这首三重奏，他说这首作品有痛苦的，也有女性化的，还有抒情的感觉。真的是这样，这一首不把炫技放在首位，而是着重于内在的深度，着重于室内乐的音乐性的作品。刚才我也说了，这首作品更加抒情歌唱，具有丰富的音色片段，以及那些所有舒伯特晚期作品中在和声上不断出现的神来之笔。古典也流行。 there's blossoms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I hear this song forever?There's the willows. I see your face in the stars that shine above. Hold me closer tonight, we love. The willows bending, the stars that shine, the shorelights blending, they're yours and mine.Drifting along in my heart, there's a song, and the song in my heart will not fade. Oh, hear my serenade, my moonlight on the bough. Nothing is heard but the song of a bird filling all the air with dreaming. Could this beauty last forever? I would ask for nothing more.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里奥兰达他的演唱，选择电影《学生王子》。刚才我也看到有朋友说对了，光灾虫吧，还是哦青云飘然说了，这段音乐营造的氛围哦，是指刚才的那一首。光灾虫说了，有的美式好莱坞歌剧院的歌舞剧的腔调，还真是你说对了。他是马里奥兰达，我觉得。我也一直在讲，当代的很多的男高音都受到他的影响。如果你看过那部电影《伟大的卡鲁索》，又叫做《歌王史》，一定会被其中的男高音的歌声所迷醉。扮演卡鲁索的就是马里奥兰扎。无论是马里奥兰扎，像当代的三大男高音帕罗蒂就说过，他说我小时候。常去看兰扎的电影，回家后就在镜子面前模仿他。帕罗蒂还说，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在一部电影当中扮演马里奥兰扎，可惜这个愿望没有实现。这里我们听到的就是马里奥兰扎

除了主会场之外，还设有东城、西城、海淀、延庆分会场。端午小长假，市属各大公园和中国园林博物馆共接待游客113万人次，颐和园、动物园、天坛位列前三，玉渊潭、陶然亭、园博馆等邀游客体验端午五色虎、北京绒花、掐丝网花、水晶花和北京草编等民俗技艺，在山水园林间感受浓郁的端午风情。市属公园的消夏游也已经开启了，北海、玉渊潭、陶然亭、紫竹院、中山公园等市属公园的近2000条游船，让游客荡舟赏景、湖间赏荷，感受到端午泛舟的传统风俗。此外，端午节期间，玉渊潭公园、中国园林博物馆还为小朋友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端午民俗活动，让小朋友在收获快乐的同时学习民俗知识，体验传统文化。园博馆则为小朋友举办了老北京端午民俗讲座，非遗技艺传承人白大成把历史传统和民俗艺术相结合，讲解了端午的历史由来以及蕴含在传统节俗背后的文化。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下午3点和你一起唱，4点战马能量音乐，5点娱乐最王牌，晚7点中国歌曲排行榜。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古典也流行。2018年，周一到周五每天下午2点到3点，凌晨3点到4点，古典也流行依然和你相会在 FM 97.4。音乐的世界如此丰富，和我一起聆听日升日落，云卷云舒吧。我是古月，欢迎收听。 古典也流行。 没有觉得走在路上好像旁边的路人都可以被你掀翻的感觉吗？这首曲子叫做 Itropy，

去年12月份发行的版本，爱德希兰黄老板和我们熟知的 Andrea Bocelli 的版本。你是音乐的爱好者吗？我想大家如果常听古典流行，可能更熟悉古典。那爱德希兰黄老板你熟悉吗？那这首歌其实有很多的版本，有爱德希兰自己的版本，还有和 Beyonce 演唱的版本，那还有 Bocelli 演唱的版本等等。无论是独唱重唱，都衬托的这首显得是那么的美好委婉。而其实在今天，流行也好，爵士也好，和古典相结合，早就已经成为了世界的潮流。而在古典流行中，我觉得在今年的节目，也许你会发现很多的改编。那古典流行也不再设音乐的界限，在这里美好的音乐、经典的音乐都可以出现。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古典。 铜管总是给人以金灿灿的感觉。这里我们听到的是莫扎特的作品《听风格》，你听出来了吗？这里是莫扎特的 E 大调第三号圆号协奏曲。说到莫扎特在萨尔斯堡宫廷任职的时候，为这个团的圆号演奏家叫做雷特格布所谱写了四首圆号协奏曲与一首圆号五重奏当中的一首，而这一首大约完成于1783年。而在四首圆号协奏曲当中，这首是最优秀的。而这部作品的创作年代呢，也正是莫扎特摆脱过去粉饰社交的音乐，而转向了谱写比较深奥的协奏曲的转折点。而莫扎特的这几首圆号协奏曲都已经成为了广大的音乐热爱者的喜爱的作品。的确，要比起小提琴和钢琴一些协奏曲来说，对于给铜管写的协奏曲确实不多。像这首 E 大调的第三号圆奏协奏曲呢，也是很难得的。来听这段 solo。首老爵士曲，但是却算是在新时代的代表，充满着泛黄的那种气氛，让一切，让这样的午后，是不是也让你觉得活色生香起来呢？这首曲子叫做《Wrap Your Troubled Dreams》，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接上当代的小号爵士，颇有一种味道。会觉得古典的铜管，刚才我也说了，莫扎特的圆号协奏曲